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15，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两轮百万亩平原造林为北京平原地区新增森林190万亩。巴西经济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中巴贸易额突破了1000亿美元，创新高。中老地铁铁路万象站亮相，工程计划在2021年12月份建成通车。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在全市园林绿化工作者的努力下，目前北京市的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任务已经完成了85%，到这个初秋，两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共为北京平原地区新增森林190万亩。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东郊森林公园总规划面积8.9万亩，相当于8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它是北京市规划的4大郊野公园之一，也是两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的成果。现在平日每天就有5000多人次的游客前来游玩，一到周末节假日，这里更是众多游人的首选出游地之一。 就之前去机场，然后路过这边，哎，看一大片森林似的，就后来跟朋友来这里面，生态环境挺好的。 作为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的重点项目，位于大兴区旧宫镇的旧宫城市森林公园2020年春天开园，现在已经显现出良好的生态景观。旧宫森林公园坚持为老百姓打造出门进园、推窗见绿的生态园林，保留了30年以上的老榆树、老杨树，并恢复当年的半亩稻田景观，服务周边的10万多人口。 首先就是离家近，在附近公园太多了，望星湖啊，什么碧海公园啊，南海的公园，想去哪玩就去哪玩玩。 园子的北边呢，下边有咱们旧宫地区的集贤呀，南街的回迁房，西边呢一路之隔呢有咱们丰台这个航天部的那个居民区，大家都是出门走不了这个几百步就到这儿了。 两轮百万亩造林统筹规划，在丰台、大兴、亦庄、通州等原有绿色基础薄弱的地区开展大尺度森林的建设，在城西北绿色基础较好的地区开展补齐绿网、提升森林功能、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工作。如今北京平原地区已经形成以大板块森林为主，通过湿地、绿道等生态廊道连接的蓝绿互通空间。市园林绿化局生态保护修复处处长王金增说， 格局上更加的优化，生态系统应该说更加的成为一个稳定的健康的网络系统。12年以来，共建了30几条生态廊道，通过连通连接，把小片连成大片，形成网络。 2018年启动的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中，又将城中心区绿化纳入规划。北京城中新建小微绿地和口袋公园460处，城市休闲公园190个，城市森林52处。北京平原地区的林木覆盖率从第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之初的14.85%增长到如今的30.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成介绍， 平原实现了倍增以后，我们基本上补齐了跟国外的一些要发达城市在生态空间总量上的差距。北京两轮百万亩那个完成以后呢，我们在北京的平原和显山区新增森林面积190万亩。那么这190万亩每年可以新增碳汇量大概在218万吨左右，相当于可以综合掉60万辆小轿车一年的碳排放量。 明年北京平原地区的绿色网络将实现无死角全覆盖。 我们再来关注，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景山公园为了保障游人的安全舒适的游园做了充足的准备，不断的完善和优化各项游园服务保障措施，预计7天假期的景山公园将会接待游客13万多人。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靳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大家说一说景山公园在国庆假期游园接待的情况。 好的，那么假期前6天啊，景山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是12万多人。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呢，预计啊将会又迎来一个游园的一个小高峰。那么在总体这个接待量，那么和往年相比就是有所下降的一个情况下，北京中轴线的古建腾退利用展示成果凸显，那么景山公园的园区古建院落文化展览啊 是受到游客的青睐。三大古建院落、寿皇殿、关帝庙、关德殿假期啊，总共是接待游客5.2万人次，与2020年对比，实现了园区古建筑群接待游客量和文创收入的双翻番。那么平日里啊，景山公园是以晨练的北京市民为主，节日期间呢，中外游人的占比会加大，约占到了总游人数量的60%以上。大量游览完故宫的游人登上景山回望故宫，为自己的行程画上圆满的句号。主持人。 那为了迎接假期的大客流，景山公园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为保障国庆节的游园安全呢，景山公园根据客流量的情况啊，进行了景山山体的限流管控，实行冬上西下的单向游览。10月2号下午启动了山体管控，管控人流总共是112批次，将上山游客分流引导到寿皇殿、关德殿景区游览。针对寿皇殿神厨展厅、关德殿主展厅不同时段瞬时游客较多的情况呢，也是严格按照75%的限流比例，对寿皇殿内的部分展示共启动限流管控10次，又去调控了狭小区域的游客密度。那么根据假期降雨预报的情况呢，景山公园也是备足了防滑地垫、围栏、温馨提示牌以及准备为游客免费发放的雨衣等服务设施和物资，特别是加强了古建院落防滑地垫的规整铺设，为寿皇殿、关德殿、关帝庙三大古建院落十大展示新增替换防滑地垫达到了450延长米，在展示外也是增加了10多个雨伞收纳桶。截止期间呢，还在门区提供景点指引、小药箱、防疫物资供应等的服务。同时呢，所有门区加装了人脸识别设备，老年游客可通过刷老年证来查验健康宝，快速入园。在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的同时呢，也是有效缓解了门区因为扫码测温等操作造成的游客滞留现象。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靳旭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巴西经济部外贸局当地时间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9个月，中国和巴西两国贸易额突破了1000亿美元的大关，达到了1056.28亿美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贸易额，创造了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在今年的前9个月，巴西对中国出口额为716.1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4.1%；从中国进口额为340.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5.2%。两相比较，巴西在对华贸易当中实现顺差376.08亿美元，超过了去年全年对华贸易顺差370.1亿美元，占巴西今年同期全部贸易顺差的65.5%。厄瓜多尔卫生部部长西梅纳加尔松6号表示，中国的支持是该国走出新冠疫情的基础，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该国的疫苗接种进度将会大打折扣。加尔松表示，来自中国的科兴疫苗和康希诺疫苗免疫效果好，副作用小，在厄瓜多尔受到欢迎，这些疫苗是两国间友好关系的体现。随着疫苗接种的推进，厄瓜多尔的医院病床和重症监护病房的占用率下降，线下工作和教学得以逐步恢复，预计在今年内可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重启。由中铁建设集团承建的中老铁路万象站6号整体亮相，向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万象站是中老铁路的最大车站，位于老挝的首都万象市，设计规模为3台5线，预留了2台2线。站房建筑面积14543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2500名游客。中老铁路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项目，全部采用了中国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60公里，为电气化的客货混运铁路。工程将于2016年的12月份全面开工，将于2021年的12月份建成通车。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8，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